247集，患得患失。 假期就应当是快乐的，大雪如神仙撒下的白花，除了一点红梅之外，处处一片白茫。短短片刻，黑发和肩上已经积了一层的落雪，薛远头微微低着，一步一步推着顾元白往后退，直到撞在一棵梅树上。树上的积雪倏地落下，还好薛远眼疾手快，扯掉背后披风一扬，将两人罩在披风下。厚雪落在披风上，黑暗的披风之下，顾元白轻咳一声，低声道： 前些日子疏忽你了。 薛远原本发亮的眼睛暗了下去。 圣上也知道对我疏忽，不过也是和江山比起来，洛神都不算什么，我又算得了什么呢？ 他身上有股冷冽风霜，冷热混杂。顾元白脸上微微窘迫，他往后靠了靠，细细一根梅花树如遇狂风般剧烈摇动了起来。 你还躲我？ 顾元白忙碌的时候，薛远不想打扰他，因为心疼。除了这些，还有无比寂寞的，能把人折腾疯的胡思乱想。薛远在想，顾元白会不会等爽够了的时候，就一道口令将他再次调走。三个月，对于顾元白来说很短，对于薛远来说却很长，长到每一天回想起来都好像度日如年。常玉言都比他要更为频繁地与圣上说上了话。薛远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的时候，他得承认常玉言这个探花是有用的。他的文章，他手中的笔，是圣上的另一个战场。那个战场上无法用刀枪，无法去杀敌，薛远只能看着，站得笔直不动。薛远是个粗人，满屋子的书只是摆设，君子要学的东西他其实就通个奇，平日里糊弄一下常玉言没有问题，但笔杆子他是当真挥舞不动。在顾元白处理政务的时候，薛远归根究底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，觉得圣上未必能够一直容忍他，毕竟圣上从未对他说过情爱的话。 不要紧，说不说都无所谓，难道顾元白说厌烦你了你就放他跑了？不可能。 但薛远怕当他毫无准备的时候，顾元白便失去了兴趣，就像薛远从京湖南回来之后面对的却是圣上的调令一般，满头火热，迎头就是一盆冷水。薛远想得多了，身体火热，心却拔凉，不由自主就有些在门前犹豫，摆过而不入。两人在梅花林中踩着雪，两个成年人如此浪漫的飞花飞雪之中，竟然连个手都没有牵。顾元白走着走着，脸上细微的笑意都要僵住了，但薛远还以为他是被冻住了，把身后的披风披在了顾元白的身上，抱着他，捂着他的手，心疼极了。 回去。 顾元白低头看着两人一白一身交握在一起的手，面无表情地想： 行吧，手牵。 他被薛远护着，一路躲着雪花回到了宫殿。宫殿中温暖，身上的积雪转瞬化成了水，宫侍准备着泉池沐浴，薛远也被带去泡了热水。出来后，圣上已经就着暖炕睡了过去，薛远给他掖好被子，看着他的睡颜半晌，心底鼓胀，是一种比碰顾元白还要满足的东西。他手指划过侧脸，又突然叹了口气。薛远想要的越来越多了，不只想要圣上心悦他，还想要圣上在其他的事情上也能依赖他。 得想办法。 雪停后，顾元白找了个时间出宫，瞧了瞧进京赶考的学子们对标点符号的态度。他和薛远坐在茶馆之中，一楼二楼皆是三三两两的考生，顾元白捧着温茶细细听着他们的谈话。 考生们果然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标点符号。相比于好或者不好的看法，他们更担忧的是能不能将其用对，若是忘了用或者用错了，是否会与金榜失之交臂。顾元白大致听了一番，心中有了计较，正要抬眸和薛远交谈，迎头就对上了薛远盯着他看的目光，火热的，年轻而旺盛。顾元白莫名有些口渴，他抿了一口茶。 看我做什么？ 好看。 我原本以为他们会很排斥在今年的科举中增加标点符号，甚至会放弃今年的科考，没想到如此一看倒是还好。文举还有3月功夫，稍微用点心的就能将标点符号牢记心中。我真的那么好看吗？ 嗯，见着你就动弹不得了。 哼，嘴上抹了蜜。 白月，来试试，能甜着你。 嗯，我甜着你了吗？ 甜死了。 顾元白撩起眼皮看了他一会儿，侧头撑住了自己的下巴，漂亮宛若白瓷的侧脸便露在了薛远的面前，笑意若隐若现。在学子们细碎的对话之中，薛远看着他，突然想要笑。 得了，薛九瑶，你心悦他就够了，你还想那么多做什么？白爷。 薛远压低声音，气音微弱。府里的母狼要产崽了，想把圣上带回薛府。茶杯上的雾气凝成了水，滴滴砸在了茶碗之间。在水珠滴落了3次之后，顾元白的侧脸上多了一层青鸟薄红。他斜睨了薛远一眼。 你刚刚说了什么？ 圣上佯装未曾听见，只是唇角露出了笑意。这笑容好似春日里绿叶后的成熟果实，藏得严实又露出一角，情意和春色隐隐约约。这个笑浅淡，却比灿然一笑更要让薛远发愣。这副神情就好像顾元白也喜欢薛远一样。薛远猛地起身，探过桌面攥住了顾元白的手，他的动作大极了，周围茶桌上的人惊讶地往此处看来，顾元白也是抬手瞧着他，唇瓣微张，讶然。 我。 薛远口干舌燥，他搓揉手心之中柔软的手，千言万语堵在喉间，急得冬日里还冒出了肉眼可见的热气。 我。 顾元白以为他当真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些什么荒唐事，鼻尖上也沁出了细细的汗珠。薛远却放开了他的手，转身如风一般跑下茶楼，背影狼狈，沉重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不见。顾元白在原地愣了半晌，低头一看，薛远已经跑到楼下，面红耳赤的在人流中鹤立鸡群。顾元白握拳抵着唇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茶馆里的书生窃窃私语， 那人是有毛病吗？茶馆中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 顾元白笑得更深，他肩背微抖，这才发现窗外的蓝天白云怎么这么亮丽，今天真是晴空万里。 这么好的天气，我带着薛远来喝茶，来打听学子们对标点符号的态度，太不应该了。 桌旁有人脚步轻轻地走了过来，关切问， 这位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重重的脚步声又飞速而至，顾元白抬起头，就见薛远沉着脸推开凑过来的书生，拽着顾元白跑出了茶楼。街市上人来人往，守在茶楼四周的侍卫暗中跟上，顾元白语调悠悠。 薛将军，你刚刚跑什么？ 薛远不说话，顾元白无声地扯着唇。 你是想和我玩什么？ 薛远脚底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 别乱说话。 你拽疼我了。 薛远全身一僵，连忙回过头一看，握着的手腕上什么都没有，他没有伤到顾元白。抬头一看，顾元白还在笑着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